据业内人士说 ，F 四其实都很聪明、很努力，也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学习表演，也很自信。那周渝民是 F 四当中据说是最聪明的，无论是平时的生活呢，还是演戏都是这样。而且他属于很内敛，有什么事情别人看不出来。在2013年江苏春晚 ，F 四的聚首勾起了很多八九十年代人的回忆。其实这个也算是功德圆满的一件事情了。苏慧伦的傻瓜，那个时候苏慧伦还没有转型成大红大紫的热辣女啊，还是一个很清新的玉女形象。这首歌除了高速的滑弦，还有它的质感贴合，在背景当中还有强劲的流行节奏，让人觉得非常的振奋，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大不了。再来听到陶喆，月亮代表谁的心， 这位那晚的月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原来没有怎样，只是夜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

过的爱某一种体温，喜欢看某一个眼神，不爱其他 东只爱陌生人。我是在2008年年底听到这张专辑的，跟很多人比可能会有些晚，这张专辑到现在始终停留在我的播放列表当中。对于大陆乃至两岸三地最为才华横溢的制作人，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敬畏，不但是他的才华，还有他的谦和的人品。这张专辑当中包含了很多非常独立的风格，像 Indie 还有 Bossa Nova 还有电子等等，都足以证明他全面的创作能力，而且优异的音乐驾驭能力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再来听到的是王心平《一生痴恋》。 停停走走的爱太伤人，谁是你注定中的人，有缘无分的认真，到最后还是空留遗憾。最爱你的人总是在靠你最近的地方等，偏偏你不是个讨心人，而我却爱你那么深。

还有谁能依靠？我像是一个你可有可无的影子，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情，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我像是一个 熟悉了《囚鸟》，但是呢，唱这首歌的人不是田馥甄，不是张宇，不是温岚，也不是邓紫棋，更不是最近红得发紫的小正太组合。他是有着开阔音域的香港乐坛公认唱功最好的女歌手之一。1994年，一首《让我跟你走》一鸣惊人，难度很高的高音区域处理得非常漂亮的彭羚。现在彭羚好像已经贴上了过气的标签了，但是就算是不这样，像她一样没有过人的美色，包括像八卦的明星，感觉好像都不太适合当代的这样一种速食社会了。其实我倒是觉得现在为人妻的生活会比困顿在娱乐圈的很多知名女星要幸福很多啊。这个幸福的女人是彭羚。再来听到李宗盛《寂寞难耐》。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正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爱情是最辛苦的等待，爱情是最遥远的未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最遥远的未来。 来，时光不再，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 其实我一直都很害怕这个老男人的声音，一唱一念，一顿一喝，唱法有点老派，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这么唱歌，但是他只要声音一出来，你就忍不住会红了眼眶。好像慢慢年纪长了就爱听李宗盛，就像喝了一碗白茶，你刚刚尝的时候是浅浅淡淡的，慢慢的回甘浮现，岁月的一些细枝末节都被清理出轮廓，这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会得到解答。李宗盛到了这个年纪，随便一把吉他哼一首不成调的曲都可以谱成歌，这样的财富不是人人都能拥有的，但是所幸的是我们可以去享受他所拥有的一些财富。李宗盛的歌是一种返璞归真的直白，在所有的歌词当中，一切的细节条理都一一呈现，爱情里面的疑问通透明白。他的作品最后拿给谁唱都是一样，那种老男人宽广苦涩，就像大海的温柔，没有经历过人潮起落的人我想不会懂。李宗盛在纵贯线的收官演唱会上唱给自己的歌，歌者在上面唱，观众在下面听，我看到镜头扫过他们的脸，年轻的情侣是没有表情的，好像想到了往事前尘，但是唱歌的人却一直在微微的笑着，有一种百转千回之后的释然，这样的画面对比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再来听到辛晓琪，味道。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恼，无处可逃。

这是刘德华和关之琳相约到永久。我记得在那个时候还追星啊，追星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把刘德华和关之琳当做一对儿，觉得是帅哥美女金童玉女的一个组合。在94年底，关之琳推出了第一张国语大碟，也是他的唯一一张个人专辑。关之琳说自己唱歌唱不好，给自己留个纪念，所以专辑无论是封面、MTV 还是词曲本身都做得非常的唯美，而且请来了赫赫有名的音乐人李安修等等为他来写歌，还有一首熊美玲的《流泪》。并且呢，老搭档刘德华还分文不收地为他义务担任了主打歌《相约到永久》的男声。虽然有很多人加持啊，但是关之琳毕竟不是专业的歌手，所以我们就听个乐呵就行了。再来听到张国荣和许冠杰《沉默是金》。这里是不穿高跟鞋，我是黄欢。 夜风冷冷，独回望旧事前尘，是以往的我充满怒愤，诬告与指责积压着满肚气不忿，对谣言反应甚为着紧，受了教训不满书经的指引，现已看得透不再自困，但各有风霜，不再像以往那般笨，没泪痕，轻快笑着行。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贫，是错永不对，真永是真。任你怎说，安守我本分，始终相信沉默是金，是非有公理，慎言莫冒犯别人，遇上冷风雨又太认真，自信满心里，休理会讽刺与质问，笑骂由人，洒脱地做人。 继续行，洒脱地走。